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每个人小的时候呢，可能都梦想过要环游世界。吉福德一家人呢，原本居住在郊外，随着孩子的长大，他们觉得生活节奏太快了。于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，他们从华盛顿起航，开始海上航行。他们一家五口人呢，住在大概14.3米的帆船上面，已经去过30个国家了。三个孩子都已经习惯了海上的生活。我们环游世界的梦想，他们真的做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上面在线搜索经典969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。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，拜拜。